坛内外，尽在耳边，金歌快报。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调频102.5兆赫，收听我们为您所带来的燃在东京奥运会报道特别节目。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把目光更多的就集中在刚刚结束的这场中超赛事当中，北京国安队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战成0-0平。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在直播间当中啊，也有特别的嘉宾，不像往常一样在金戈铁马节目当中是我们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共同来展开交流，而是刚刚和我一起来转播了本场比赛的南方指导，作为我们今天燃在东京金戈铁马节目时段当中的特别嘉宾啊，来点评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一场比赛。首先呢向大家播报一下在今天下午4:30结束的两场比赛，一个呢是刚刚咱们所了解到的北京国安队对阵天津金门虎的比赛，最终呢虽然国安队在射门控球以及整场比赛的威胁机会的创造上都占据着绝对优势，但是国安队最终呢还是和天津金门虎战成0-0平。而在的另外的一块场地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类似的情况。武汉队面对上海海港，也同样呢上海海港58%的控球率，11脚打门4脚射正，创造了139次进攻机会，角球之比5-3，但最终也同样是0-0平。那先请南指导再稍微详细的一点为我们解读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平局吧。 确实这个下半场这下午的4:30的比赛，我觉得还是有影响。应该这个天气啊确实比较炎热，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倒是咱们国安在某些环节上并没有做得太好，因为这场比赛的实力来说咱们是高出一筹的。咱们这场比赛主要就是看进攻，咱们的进攻根本就没有怎么打得出来，这点是最关键的。因为对手说句实在话，咱们对于天津来说，咱们之前一直保持了连胜，但是以前天津队的实力可比现在这支天津队实力要强很多。从上半场来看，对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多有组织的进攻，咱们基本上处在一个控制球进攻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上半场呢，咱们两个内部，尤其是这个应该说王子铭还有一个是何振宇，这两个点啊没有打开你。所以说呢，对于中前场咱们来说呢，就等于好像打不透对手。你这两个点你打不开，中路你只靠张玉宁这一个点，其实我们也看出来整场比赛张玉宁其实打得挺辛苦的，就他背身拿球吧，他杠完了之后护完了之后他还得还得带两脚然后再传出去，他不像以前了，以前什么我护住好了，我把球往回一交，我转身我再往前插。所以说今天张玉宁也踢得挺累的，其实从他的面部表情也能看得出来。下半场呢通过人员的调整，可能对手呢这个体能也是不足了，然后咱们呢形成了挺多的攻势的，但是下半场尤其是有那么多的射门的机会咱们都没有抓住，而且在中前场的配合，我觉得其实这帮人其实这些人踢的也挺长时间了，但是今天有很多情况都是两个人之间不默契都形成了失误。我觉得这在后面应该是多总结一点，因为从这个小组来看，可能你还会跟一些队就是打这种铁桶阵。你怎么去破对方的铁桶阵，因为现在他人员他就在这儿 摆着呢。 对， 现在比耶拉他就回不来，你怎么办？对吧？现在巴坎布的状态，他刚隔离完，他身体状态也不行。从今天场上来看，巴坎布没什么状态，真的脚底下显得很软。王刚呢？王刚原来那些犀利的突破，也得慢慢去调整。我觉得怎么去调整吧，还有相互之间的默契，还有今天一点是什么？就这个禁区内的包抄，我觉得真是个问题。 对。 最明显一点就是三个人一块包前点去了，后点没人，下半场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原来这个训练比赛当中很好解决。训练什么呢？就是后点的人往前点插，然后前点的人后套往回。你当你没有时间去这个再去交叉换位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同伴你有一大声的呼喊，说：“哎，你比如玉宁前点，我直接就后点了。你得呼喊， 你得叫一下。 对，你不叫肯定是不行的。 尤其是咱们现在在锋线上三个人啊，你说普通话都听得懂。他不像说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你还有外援， 对 吧？你在瞬间的交流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在交流上，不是特别畅通的情况。但是咱们在这个三个本土球员锋线的交流上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这肯定就是三个人之间啊并没有比较长的在一起进行磨合，这也是原因所在。你看之前他们三个不会同时出场，因为何振宇首先不是在 U23 阵容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毕竟你作为一个 U23 的前锋队员出场的机会不会太多。 对， 再有呢，在张玉宁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很现实的看到，他在国家队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也缺少了和自己球队俱乐部队友之间的一些相互的配合，感觉和玉宁和这个王子铭两个人之间的默契程度并不是很够。这三个之间的配合是目前北京国安队在锋线上一个问题。再有第三个，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从包抄刚才南直提到的环节上来讲呢，就是我们之前比赛当中没怎么打过这个三前锋。今天呢是一个相对于来讲等于是三前锋这样一个配备。 对， 那三前锋的包抄强点，平时训练当中练的多不多？我敢保证说不多。为什么？因为之前张玉宁一直不在。 对， 之前的训练，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开过玩笑，就是只能练五打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三个人之间的包抄需要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你回来之后再看这个比赛的录像分析，要明确下一场比赛锋线上也就是这几个人，对吧？那你们这个时候再包抄的时候，是不是要更加的明确一下自己的点，每个人到哪去？这个需要，其实职业球员到这个级别，你教练提一句，他在场上他就应该能注意 了。这事儿呢，我觉得其实真是到了这个级别了。其实尤其是在包抄的情况下，其实比如说啊，王毅，咱俩踢前锋，咱俩看谁动。如果说王毅你先动了，我就知道我该跑哪儿了，你就往前点插了，我肯定我自然让我包中点也好，我包后点也好，还是我要斜回传球也好，我就知道该怎么动了。咱俩肯定得有一个人得先动吧。哼，不能咱俩都不动。 对， 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怎么看同伴他动的位置，然后你再找另外的包抄的点，这点是最关键的。就是你不能这个双眼你都盯着这个球，这就很容易起误会。这个 对，四九城 VIP 也说，感觉呢咱们在中场啊，这个工兵型的球员啊还是有点多。这个确实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不用说工兵型的球员了，现在咱们这个中场球员在总人数上来讲就已经不够了，没有太多攻击属性的球员。因为以前我们的攻击属性的球员，你首发阵容当中有一个奥古斯托，有一个比埃拉，这两个人占了两个绝对的首发位置，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西哲这位置怎么排啊，是吧？曹永静来了怎么用啊？ 对， 这个包括朴啊，小朴伤愈回归之后，他能不能够有球踢啊？再有李可，他在中场的这个位置上， 对， 就是咱们那时候愁啊，愁这个安排不上去。 咱那会儿愁的是什么呀？是愁的可能工兵的人数少， 哎，中场位置太少，中场人员太多。 对， 你现在这个两个人都不在吧，你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其实今儿这场球如果说比埃拉要在场上的话，我觉得也能好很多，我觉得真的。 之前呢咱们愁啊这些人安排不过来， 对， 现在的愁呢中场这些位置呢没人往上安排，这确实像吴孟生说的，哎呀这全是满脑门的官司， 嗯， 是吧。 其实这是一个，但是呢也不太一样在哪儿啊，你上港今儿平了吧，但是上港跟的是武汉质量可比天津要强很多， 但是武汉呢是因为他现在有外援比较齐整， 对， 但是之前的武汉队是全联赛当中唯一的一支没有赢过球的球队， 嗯， 啊。但是说到球员的默契啊，那一抹风情批评我说这个这还没默契，都在一起至少两年了是吧，怎么没有能够形成这样的默契，他还认为教练他觉得没有水平，球员啊，没有脑子，巴坎布张玉宁不够霸气。 其实张玉宁我觉得今天还可以， 嗯， 你也就那有那个最好那个机会吧， 嗯， 那个确实张玉宁，就张玉宁这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就是我有几次就是张玉宁离球门很近的时候， 嗯， 还是想发力，我觉得这下张玉宁可以这个哎在头脑里头稍微的冷静一点，就是你离球门那么近， 嗯， 我觉得某些情况不用完全那么发力了，推个角度就完全就可以了。 对于球员来讲呢，现在啊能够感觉到就是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显得有点急。另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可能也是在下午4:30进行的比赛，在外场大家呢相对还不是很适应，比如说不仅仅咱们北京国安队在今天的比赛打成了0-0平，是吧，没有能够取得进球，在另外的一块场地当中，上海海港面对武汉队也同样是没有取得进球，而且海港队在全场比赛当中只创造了11脚的射门，国安队呢应该有19脚射门，而且打正门框的次数呢也达到了8脚， 比较多了， 其实是比较多的，创造的威胁进攻的机会其实也是要多于上海海港。但是下半场的比赛的时候呢，我也看到在家里人当在微信当中也提到，当对方的主教练换上了马格诺之后，对手呢有一点点打开了， 对， 是吧。这边呢也有托尼伟说，那上一场比赛咱们打河北啊，是怎么得的点球呢？说不是接不接受的问题，说现在这个传控啊，打不了这个传控。上一场打河北这个点球呢，有反击的成分在里面。是河北还是攻出来？ 对，河北跟这个天津队的打法还不完全一样。 嗯， 河北队跟咱们还是互有攻守的。 嗯， 他那场比赛，他到后来也是想拿三分呢， 嗯， 然后还有提李可的，李可应该是 李可现在有伤， 对，李可是有伤， 不能够用啊。队员呢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 嗯， 这肯定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需要从伤病当中慢慢的走出来。如果能够尽快的走出伤病的话，大家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主教练比利奇在人员的使用，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调整和改变的话，至于为什么今天是在下午4点的比赛，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不止一次向大家做过介绍啊，是因为苏州的场地条件在奥体中心的内场是无法承接比赛的，只能够在外场进行，而外场呢也不是没灯啊，不像皮修说的没灯， 有 灯， 有灯， 外场晚上能踢野球以前啊，但是 四个大苍蝇拍， 对，但是这个外场的灯呢不够转播的照度， 它的亮度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只能安排在下午4点的比赛。 对， 另外我们还要再看一下上一场比赛面对河北队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是通过两个点球最终击败了河北队，但我们的防线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被对方的塞尔纳斯打进一球，而今天当对方换上马格诺之后，其实我们后场的这个防守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天津队啊不是没有机会，因为像刚才在有微信当中家里人也说了，其实天津呢，也有反击当中的威胁机会，也没把握住。 比较好的有俩，一个是马格诺上来之后，在边路池中国的一个人球分过， 然后是一个斜挥传，那会儿等于咱们在禁区前那是一大片空当，对方从容的起脚了，那应该是一个一个机会吧，不也不算机会吧，但是一个比较好的射门的点。还有一个就是那三打二那一下，那三打二那一下是完全咱们全上去了，然后前场的失误，对方打了一个快速的反击，咱们人员明显回不来了，因为咱们那会儿两个边前卫肯定都上去了，因为那会儿一门心思就是我压上去，然后我怎么能够破门得分了。应该说后头还是因为马格诺一上来，他在中前场能有能拿球的点了，他新上他一开场那外援我觉得能力确实挺一般的。 嗯，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在没有核心外援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不能够拿以往的国安队踢球的比赛的节奏和风格是吧，来去衡量现在的这一支球队。任何的一支球队可能在缺少了绝对的主力的框架的情况之下呢，他都没有办法100%的拿出自己的实力啊。当然球迷希望国安是每场比赛都赢球，每场比赛都大胜，然后呢能够冲击联赛的冠军，但是联赛在有的时候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确实是很骨感的。 对， 你可以去批评，在人员的这个层面当中，为什么巴西的球员回不来啊？但是呢，也非常现实的看到，就是当你的核心外援选择我要回家休个假的时候，俱乐部你不放他走，他是不是能够在你这个俱乐部当中安心的踢球？是不是能够和你完成进一步的续约？就像现在巴坎布在今天下午接受这个境外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说现在在中国总是赛会制的比赛，而且呢他又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家人接到中国来，所以他会选择在赛季结束之后离开。这些非常现实的情况呢，可能在俱乐部实际操作的运作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难题。 哎呀，没办法，有些问题是咱们是必须要克服的。 嗯， 其实也想跟大家探讨一点啊。 嗯， 确实最近这几年呢，国安队外援的质量也不错，然后咱们也打出了非常好的内容。但是大家想一想，当场上的核心主力球员不在的情况下，咱们有多少场次还能够打出这种比较好的高质量的比赛来了？不多，我觉得。因为你确实你这个场上，你如果说你缺少了一个核心，就那会儿奥古和这个别拉，他这两个人他有时候一个人受伤就上一个人的话，他可能有些场面可能也不是那么好。你所以说呢，就是当两个核心都不在的情况下，咱们的实力肯定会大打折扣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要考验比利奇了，对吧？你作为一个外籍的教练员也是属于大家寄予厚望的主教练，能不能够尽早的把这个国安的状态，或者说甚至是一些打法调整。他也不止一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个赛季你们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安。当然我们希望看到的这个不同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说和以前的这个打法相比呢，因为核心的外援的缺失让我们整个的进攻不流畅。确实呢也是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不是咱们北京球迷所期待的，北京球迷所接受的一种不同。那另外的关于国安的这个话题呢，咱们可能要稍微的放一放，因为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呢比较多，比如你伤病的恢复的问题，李可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朴成什么时候能够从伤病当中走出来，比埃拉呢现在还在北京他可能至少需要到8月份可能才能够复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现有的这几个人，下一场比赛3天之后的比赛如何进行人员的轮换，这也是摆在比利奇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对， 从今天的情况来讲呢， 还有一个就是你用什么样的阵型可能更好一点，我觉得。因为回来这两场他开局阶段都是用了不同的阵型。你所以说呢，这也是需要比利奇这个再琢磨琢磨的，去找一个现有人员比较合适的，大家踢的都比较舒服的这么一个 真行。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尤其上半场，这个咱们前头三人顶到前头之后，何振宇对金洋洋那一侧呢没占什么便宜，王子明对阵卡达尔这也没占什么便宜。你所以说呢，你前场有三个点，你有两个点没打开的话，你很难。 所以呢，看一看下一场比赛，因为在这个间歇期的时候，比利奇呢也是在国脚回来之后短短的几天的时间里面是磨合了一些新的阵容打法，包括阵型上的改变。从现在这两场球来讲，打过4-4-2，打过4-3-3，现在呢刚才也在临近最后那几分钟时间里面打过三中卫。哎，这些变化都没有特别好的在比赛当中啊体现出来，非常有效的这种改变。那还是需要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进一步的去总结，现在哪一套阵型像刚才南芝所说的更适合我们，更适合现在这一套阵容的体系。 对，你的人员搭配你怎么来，我觉得你也得琢磨琢磨。 除了国安之外，其他的球队其实现在你说状态好吗，也没有说特别出众的状态。进行了两场比赛的球队是咱们北京国安和广州队。广州队一平一胜，咱们呢是一胜一平，这两轮也都是拿了4分。 对， 另外其他的球队呢，昨天晚上山东泰山也是打了一场平局，山东泰山呢也同样啊是打了一场0-0。可以说连续的这几场比赛，包括昨天晚上山东泰山对广州城，今天下午同时4:30开球的两场比赛，武汉打上海和国安打天津，都是0-0。能够感受得到经过了两个月的漫长的间歇期啊，球队回来之后这个状态都不太好，进入比赛的感觉都比较慢。 我觉得这种状态肯定会持续下去，因为咱们这赛程太密了。以前真踢过这特别密的比赛，但是像这种就一直3天3天的几乎没有。我们那会儿踢就有可能也是为了让步国家队啊，还有一些大赛什么的，有可能是什么呀，你比如说集中可能踢个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的一周双赛，这倒是有可能。但是慢慢回归一礼拜一赛，但是像这么密的，我觉得真是一是考验队员，二是考验主教练你怎么人员的调整了。我觉得真的， 我特别同意上我是曼联所说的，咱们啊打长春看看再说吧。 对， 因为呢打长春这场比赛的时候，首先先要看一看今天晚上的时候啊，晚上八点半长春的这场比赛，长春呢是面对河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能够在河北队身上拿分，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在积分上要超过我们。另外呢，现在上海申花和大连人的比赛也已经开始了，目前还是0-0，要看看比赛结束之后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国安队的排名是不是会有所下滑，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在三天之后你面对长春亚泰的时候，亚泰可是现在阵容比较齐整的一支球队，会打出怎么样的比赛风貌。而且呢我还担心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现在咱们没有太多中前场人员可以轮换的情况之下，等你打到5轮之后，三天一场球，你打了2周了，对吧，15天的时间了，5轮之后大家不管身体还是心理上都出现了一个疲惫，因为你在赛区你也待了2周多的时间了，将近3周的时间了，比赛呢又是打了5场比赛，已经几乎就算是第一阶段这个第二循环的这第二阶段的这个比赛打了一半的时候，这时候再万一出现一些伤病的状况，那你人员怎么使用，教练怎么来调整大家的状态，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隐患，就我觉得这是问题。 对，他因为这个现在比较先进了，都会监测球员的身体机能，你如果说身体机能太不好的话，主教练肯定不会派你上场的。因为我们从这场比赛从上场比赛也能看得出来，当别拉呀奥古不在的时候，这个中前场的核心还就是西哲了。那因为你西哲你如果说你不上的话，中前场谁来取代他的位置，现在你再看好像 还没有一个球员我觉得能做到，就是你希哲也不能老打，你三天一场三天一场，你说你让他连多少场，你他连个三四场，我估计可能他这个身体可能也就达到一个极限了。 你看四九城 VIP 也特别有意思，就现在就是他自己心里面在矛盾，说这个间歇期的时候你看咱也不买人是吧，这四个外援现在就用不了，咱也不买人， 买谁呀、 然后呢自己又回了一条，现在这防疫政策找了外援也入不了境对，您自己都帮我回答了是吧， 您属于是自己提问自己回答 、另外呢李信说预备队还能补录进一队吗，可以啊，报呗，但是咱预备队现在不是目前 还没回来吗， 还没回来嘛，就是即便是补录进一队的话你也用不了，所以只有现在手里边这一点点人真的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局面吧。像地铁一号线也在说即便是咱们全主力打密集防守的队都费劲，更别说现在这样的一套阵容了。所以现在对于国安队来讲呢，联赛的第一阶段刚刚重新恢复之后就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吧。那说一些好的层面啊、好的方面就是巴坎布这场比赛 付出了 、尽管说状态不是很理想，但是通过比赛的磨合，为什么让他在下半场比赛付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去通过比赛找一找感觉，有一些对抗，这和训练当中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对， 另外呢就是王刚也付出了，这两个人的付出对于目前北京国安队在攻击端肯定是有所提升的。 对， 这也是在后面的比赛当中看看比利奇如何去使用。因为我看到关老爷也说啊，最核心的就是还是能力不行，但是呢能力不行这个你只能靠阵型来去改变。 他能力不行吧， 这两天咱也提高不了了。 不，你别说这两天了，他你给他一两个月他也不见得能提高啊。这只不过是怎么能把现有的人员嘛能给搭配好了。这一点呢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一定这个能 力 的对。 另外呢面对不同的球队的时候一定要制定出不同的战术打法啊，比如说像唯有战斗所说的，亚太队很有可能会是一支有想法的球队，恰恰如果他是一支有想法的球队的话，可能给我们反击的空间就会更大一些就像上一场比赛的河北队，当他们攻上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纵深给巴坎布也好，给前插的玉宁王子明也好，希望在下一场比赛当中会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比赛，但是不太理想的就是下一场比赛依然是下午4:30的比赛，将会在周四的下午4:30打响。我们呢还是会继续关注着国安队的表现，也会继续请南指来到直播间和我一起为大家来转播北京国安队在中超联赛当中的发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南指，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预计夜间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需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慢行。未来3天多降水天气，出行需要防范。未来一周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需要勤补水，谨防中暑。近来降雨频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地区，避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 预计明天晨练和上班时阴转多云，偏东风二级，气温在23到26度之间。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一，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